是唯一的理由。不，爱绝不是唯一的理由。有时候你要转移注意力，要用自然景物来寄托你的情思。比如说，你可以望着窗外的月亮，然后轻轻地这样唱。 都会那晚的月光，浪漫的让人心慌。其实原来没有这样，只是也有一点亮。 是梁静茹的会呼吸的痛，我知道那种痛真的是很难受，我的解决方法是钻进梦里，我想那样我的呼吸将会不自觉，我的痛将会不知觉。

去了初见。 抱歉，很怕被别人贴标签，以为交情还太浅，内心世界还遥远。 在这个午夜相会，在音乐中共赴一场牵连的约会，让故事再发生吧，一切都不会改变，就在夜歌，五洲同和你共赴音乐之约。 在你说爱我的夜晚，真甜蜜呀，我爱你到永远。 上的钟，时间不停转动，已经过多久？说再联络都没联络，我很好奇你是否。 情要多久？我想我们最大的错就是相遇那一天不再见。 律师，平时在工作中加班的时候还是比较多的，就是如果加班晚上比较疲劳的话，那可能是晚上约朋友一起吃顿夜宵，或者是做个足疗之类的情况来放松一下。我们这个行业的工作压力还是说比较大吧，但是我基本还是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。 想起在这样的夜里，依然清晰雨中的我和你，从没忘记分手时的心情。雨中的你 如果无情用了两次，那就是有情了。否定之否定当然是肯定，但那又怎么样？还不是照样在午夜里一个人苦苦地寻觅着，或者是一个人在享受着，或者说忍受着午夜的孤寂。那又怎样呢？有我陪着你，有夜歌陪着你，来听听这首《怎样》。 我这里天快要黑了，那里呢？我这里天气凉凉的，那里呢？我这里一切都变了，我变得懂事了，我又开始写日记了。 时间去和你爱的人相互了解，多给他一些时间吧，至少在这样的夜里听听他的想念。 到底要多少思念， 这里是夜歌，

happiness, oh.